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为促进文学深入高校，同时发掘培养新一代优秀青年创作人才，十月文学院近日在北京启动十月文学高校计划，其中的重点项目青年创意写作营将为高校优秀文学写作者提供名家指导以及发表和出版渠道。来听记者唐思猛的报道。 这个小说的缘起是因为我 经过一个月的征集和选拔，北京大学夏春斌和北京师范大学贾国良两位青年写作者入选了第一期青年创意写作营。在现场，创作导师和指导教师对他们各自写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审读，提出了修改意见和指导。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吕约表示， 新时代要有新青年，新的文学，新的美学，通过请这些名家现场的指导和改稿，使他达到发表水准，利用我们期刊的资源，十月杂志和十月文艺出版社，再加上全国有很多支持期刊，我们把它推向全国的期刊平台，让他们能够比较快速的成长。 第二期青年创意写作营营员招募已经开始，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可以关注十月文学院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情。另外，十月文学高校计划系列活动、十月青年读书会、十月文学高校课堂等将于明年陆续举办。 到时候我们也会把高校老师、作家、学者请到十月文学院和各大高校开展文学活动。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题用一元面向未来的水墨艺术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以水墨为核心，综合绘画、影像、新媒体、装置等艺术形式，探讨水墨艺术的包容性与无限的可能性。本次展览选取了35位在2018年活跃的代表性水墨艺术家的精品力作60多件，从不同维度呈现水墨艺术现状。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的1月2号。明年圆明园计划将紫壁山房开放为公众考古基地，供学生和考古爱好者观摩。文渊阁院内还将打造考古模拟区，模仿真实的考古现场，打造模拟沙坑，让学生用考古工具挖出旧瓷片、3D 打印的文物模型，在实践中更加了解圆明园。讲座《时空与物象视角下的燕京八景之美再品鉴》将于本月的29号上午9点30在首都图书馆举办。讲座《人工智能离人类智能还有多远》将于本月30号上午的9点30在首都图书馆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中，出门请您注意防风，并避开广告牌等高大悬垂物。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很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还应该多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跟您聊一个跟头疼有关的事儿。就是 哎呀，大家要认真听啊，我们这个节目叫住在876，不是个卖药节目。 是，我觉得头疼分两种，一种是物理头疼，你就比如说今儿这个办公室特别暖和吧，然后我一出去啊，一见到嘉宾我一兴奋一头汗，结果大风一吹，哎呦进屋我头疼 啊。我以为是今天的嘉宾，你一看的就头疼。 这不是特别兴奋见到他、 好， 这是物理头疼。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偏心理的头疼 啊哈。 就我觉得就是跟咱们今儿这话题， 就觉得哇、哦、好烦。 对对对对对对、那种头疼，我觉得我两种头疼都不太想要。 不放心、其实对于专业设计师来说，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其实都不用头疼。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光在设计上应该是一把好手，同时我觉得他们还是一个特别好的，怎么说，逻辑师。就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这个事儿该让谁干不该让谁干，大概哪个放前哪个放后，他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反正可能初出茅庐的人相对差一点，但是做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可能就不会头疼 门清。 不是，就是头疼惯了就不是头疼 习惯麻木了。 是的是的。这里是住在876，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当然在节目的开始呢，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就像节目的最开头浩洋播的天气预报似的，最近一段时间风相对比较大，而且昼夜温差更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因为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朋友家里的孩子都生病了，因为马上要过元旦了嘛，要过节了，大家一定要以一个饱满的精神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 注意安全啊，注意身体。 对，防火防盗。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大家下午好，希望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不会觉得头疼。 不会不会不会。你最近在忙什么？ 年底了嘛，人家工人师傅们都该歇歇了，但是我还是得该忙忙，省得大家客户也好呀，然后工人师傅呀明年开春头疼。我先把明年的工作先安排好，让大家能够顺畅的进行。 怎么样，是一个有逻辑有计划的人吧？ 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挺辛苦的。 这个工作却很能正常。 那在做你的这行里头，有没有会让你觉得哦好头疼，会有这样的事儿吗？ 其实是各行各业都会存在这些。如果有一些正常的这种顺序性的东西颠倒，你就会头疼。 因为东西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是，当然说这个不可逆是带引号的，就是当然如果说你我花时间花金钱花人力物它也可逆，但是这个就代价有点大，会让很多的人头疼的，不光是业主啊，或者施工工人啊，或者只要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哪怕是让咱们旁观者听着都会头疼。 是， 这就是装修过程中的返工问题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跟返工有一些关系的。 嗯， 当然这个返工呢，就像刚才浩洋说的，它肯定是分主观的或者是客观的。 嗯， 那在你们这行当中，这个返工大概还会分类吗？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纯粹都是一些经验配合问题，没有主观客观，其实都是主观的。 那都是主观的。 对，因为只有是你意识不到才会变成这个问题，他如果意识到了他就不会这么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麻烦别人也麻烦，是不是？那他把这件事情顺序都做好，大家配合度打好了，那这就不会出现返工。怎么会出现客观问题呢？说这件事情不能做，不能做的话咱们就不存在返工了呀，那只能说凑合用吧，因为你返了他也是这样，就是你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它也是这样，那咱们只能说这是硬件问题了，而不是存在说返工物就是施工失误的问题了。 那比如说咱举一例子，浩洋、 嗯、 现在要装修他的房子、 嗯、 本来是找我设计、 嗯、 而且说哎那个维哥信任你，然后你带的这个包工队儿、 嗯、 啊都不错啊，小胖手艺还不错、 嗯、 挺好，好来。然后我给他干了一半，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哇、哦、天哪，小胖手艺实在是太差了， 是， 哎呀实在不行不行不行，我撕毁合同不跟你们干了，然后现在再找艳红、 嗯、 然后这也算返工吗？ 这个不算返工，这只是说办、嗯、到更换施工人员，但是如果前面施工的有存在的这种硬伤他肯定要返工的。其实我去年有接一个工地，就是存在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我设计的，但是呢就是施工队，第一个施工队是客户的朋友给他施工了，我当时也想着说哎呀人家朋友关系很好，也说的是一个大企业有很强的这种施工经验，那好吧就让他施工吧。但施到一半的时候别说我看不下去了，业主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叫停了。但是我们的是就经常配合施工方，我们自己公司施工方到了现场以后，就是要第一步先做的就是返工， 嗯， 把它原有穿线替槽的部分全部做更改，隐蔽工程的材料全部更换，然后呢原先他就砌了一些隔断墙，我们又把这些隔断墙该拆开拆，该弄的弄，因为它本身里面没有做拉筋，没有做该做支固的地方没做支固，没有做一些挂网，这些都属于硬件的问题，是会一下遗留安全隐患的。其实你说这个咱们真正只是墙不直或者表面不齐，这些我觉得都还能忍受，只是你看起来不好，但是那不会影响你家的一个安全。但是如果说这墙在砌的时候里面没有做过梁什么，这些真的就是安全问题了，特别是一些水电，这个隐蔽工程一旦出问题，你家里后患无穷，那个返工可不是一星半点的一个问题，有可能把楼下邻居都会牵连进去。 啊， 嗯、 对对对对对对， 听起来就觉得头疼。 不，我听起来都觉得，哎呀，这以后朋友可怎么当呢？还 哎，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问题。 哎，是是是，哎，那比如分新房和二手房，这个还分，比如说，哎，新房返工的概率会很低，二手房可能会很高，会吗？ 这个如果不是抛去施工队经验不足不专业之外的话，如果说返工率高的肯定是新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二手房大多数大家是已经住过一段时间了，知道它问题点在哪儿，就会针对着问题点去更正。但是新房你不知道它有哪些雷，可能你如果不够专业没有经验，就容易造成一些硬伤，你做完了会觉得非常别扭，必须要返工。 那还用重新再跟施工队签个什么吗？ 他会有一个变更这块，我想如果你就甲方不，就是作为咱们的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施工队都会提出来的，因为一旦返工他就牵扯到了一个费用问题。当然如果是施工方的问题，那这个可能他就不会找你再签了。 只是他施工错误，他重新改正就好了。 但是施工方一般他会主动说我错了，这是我的问题，不会吧？ 他会找各种理由， 就是 人之常情。其实有些时候呢，大家也是互相体谅一些，然后呢，尽量的大家把问题交代清楚，把要求提清楚，前期咱们把事情做到前面，就很好的会避免这些问题。其实施工工人，我想他也不会主观故意去给你做这一份啊，因为毕竟他也麻烦嘛，所以大家呢就是找一个专业的人帮你把关，帮你去把这个逻辑顺序给梳理好就可以了。 那在隐蔽工程和表面工程比，就是我说的也比较直白啊，那这里头哪个返工的可能性更大呢？ 最多的是隐蔽工程，因为那个是后期不可逆的。就比如说我这水电改的位置不对，我安装后期使用会有问题，比如说水盆马桶离得过近，或者是说咱们的那个洗衣机开关下水的流的位置不对，你造成了后期你就没法安装，没法正常使用，这就必须改正。或者是有些插座流的位置正好被柜子挡上了，这是经常会发现的。还有就是居家经常有一个说是问题也不是问题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经常大家会把插座留到电视柜后面。大家还会觉得这个很对呀，我插个壁灯啊，插个那个床头灯啊，插个什么很方便。不会方便的，你要把床头柜离开了你才能插。其实这个是应该正确的安装位置是在你的床头柜上方。 床头柜上方， 对，就是咱们的床头柜一般是65公分左右的高度，你要安在它的上面，所以你就不用说我移开床头柜再去插拔这插座了，要不然你的台灯是24小时插着，就算有开关它也会有一个隐患在那儿的。 对， 它可能很多人放在下边会觉得，比如说面上有一个插头，它可能觉得 不 够美观。对， 但是现在有漂亮的，是吧？ 对，一个插座会比较漂亮，还有现在的那些插头也都是厂家设计的很美观了。其实你没发现放在床头柜后面还经常有个问题，就是你床头柜不能靠墙。 是 啊，因为一个插座支起来了，经常会掉个笔呀，掉点什么东西啊，也很麻烦。 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相信你床头柜比如说按这个插的这个比较低，那你不可能只插台灯吧。有可能你还说我得把这台灯这个扒下来，我要给 手机 充个电。 对对对， 等等。所以你老弯腰蹲下相对比较麻烦， 还要拖拉你的床头柜。床头柜如果东西少还好，要比较沉的话也很麻烦。 是、而且不光是这些，当然咱们说歪了，比如说你房子什么你的那个过道门厅，就是很多地方你都要安各种各样的插销的那个扣。比如说有2项的，然后有3项的等等，这都会安。 有 USP 接口。 对，因为我问过一朋友，就是他们家，因为他们家也大，后来我说你怎么安了这么多。我媳妇儿特爱干净，所以我媳妇儿基本上每天瞪着那个吸尘器，因为那个线不够长嘛，瞪着那个所有的屋子转着圈的都能吸一遍。这样的话呢，连走廊里头都有插这个吸尘器的。后来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哎呀兄弟，我是安这么多这个墙壁那个弄的这个壁布也好啊，还是什么也好，这很漂亮，然后底下都安这么多。我说现在有掌中的手持的很漂亮的，而且充好电以后它的劲力也是很强的，您非拖着这个多浪费呀。后来他说哎呀早说呀。 对。 来，那这样吧，咱们还是以具体的问题来具体的分析吧，好吧？因为刚才实际上艳红呢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是如何避免返工，包括哪类型的可能会造成返工，而且哪些返工可能真的会像浩洋节目最开始说的，哇真的很头疼了。而且隐蔽工程返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是吧？来吧，咱们看看具体的问题。 我插个题外话。 可以啊， 我们这苍鹰这位朋友说越来越喜欢这个女嘉宾了，说又孝顺又善良啊，说这样人很少了。 谢谢夸奖。 苍蝇你装修吗？ 你父母装修的话可以设计费打折。 那我们就来说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位听众他叫小生姜啊，他的问题是，请问设计师啊，为了节省成本，复合地板我们直接铺在了原瓷砖上面，没用龙骨，因为怕压榨这个层高。水电开槽装修公司水泥随意回填，导致这个地面不平。目前地板能感受到局部不平，局部踩起来有声音。嗯，这个您觉得需要返工吗？如果要返工，您觉得谁的责任可能会更大一点呢？ 这个听众朋友呢，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其实主要责任应该第一责任在您。 哦， 为什么说呢？你地砖上面铺复合地板，任何人来过来施工，他都会造成后期的一个局部不平整，或者是说有这种异响。就算他不用不改这个不剔槽不做填充，也会有这问题。因为瓷砖到一定时间的话，经常这种踩踏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出现空鼓起翘的情况。你木地板是不好修，那个直接铺到地砖上面的。其实这个就是当初想省事儿，或者是想省。不管是省时间还是省钱还是省什么，但这个省空间，但是效果真的会很不好。如果现在想局部只是简单的解决现有问题的话，那咱们就是地板砌起来，对一些专业地方重新做一些地面的一个找平，用一些可以硬度高一点的石膏粉啊或什么，但这个只能用于暂时性的，其实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这个展平效果找平效果也不会是特别的好。 现在还用铺那个木地板的时候，底下比如说放上 电龙骨， 哎，对对对， 现在都没有了， 都 是直接铺啊，铺到一些软垫上。对，刚才这个朋友也可以在上面加一层薄薄的那个地板的垫子就好了一些。 就是加在这个瓷砖上面。 对对，能好一点点。 就等于是现在局部的把它这木地板。翘起来， 平度， 翘起来， 对对，能增加厚一点点，因为这种就是有那个防静，就是静音减震的那个垫儿，就比普通的那个地板垫要稍厚一点的。 好， 真的，要不然真得掘地三尺了。 这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能说多少说多少， 好 吧？ 好嘞， 这位听众朋友叫海豚宝宝，他说墙面上，就是抹上腻子之后啊，一直没管，装踢脚线的时候才发现，哟，墙不平了。这是少量返工吗？ 这个如果他不想整面墙重新来刮，或者是他已经乳胶漆刷完的情况下，那我就建议他在踢脚线的这个高度，踢脚线固定以后做局部的回填，就是空鼓部分用石膏粉快粘粉把它给局部填实就好了，然后在踢脚线与墙的接缝处打上玻璃胶做美化就可以了。 听起来倒不是特别的。 干起来不容易，你别听他说这么简单。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22，咱们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咱们待会儿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 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效果个性化。 好，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 省钱。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边装边住不用搬家， 省心。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创新工艺，无噪音无异味，边装边住不搬家， 安全又环保。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 又快又好又省。 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快乐很简单，87.6。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3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号新家现在就推出了一个叫做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而且您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3天呢就能让您这个老房变成新家。一号新家这个老房快装服务呢，让您也不需要再为老房的装修困扰。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而且没有粉尘也没有异味，施工呢整个就像拼图作业一样，让您告别传统装修的那种繁琐的流程。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咨询专线啊，0108553566，0108553566。而且在这个活动期间呢，他们还可以免

洗手间堵头爆裂，家里水进了几厘米高，所有家电家具全部损失惨重。而且我完事打听了一下，好像好多人家都出现过这问题，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吗？请您给点建议。 哎，首先先得问一下艳红，堵头是什么？ 他应该说的是八字阀或者对丝的这种，就是在一般的咱们冷热水接头的地方有一个堵住水管出水的一个东西，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这种配件经常容易坏，是因为大家在更换这种隐蔽工程水管电管的时候，大多数的业主只关心说我们家的管子用的是什么型材，是镀锌管啊，还是 PPR 管啊，还是什么铝铄管啊，这种会去问是什么品牌的、但是很少人关心说我们家这个连接件是什么，堵头是什么，对丝是什么品牌，或者是说我的八字阀是什么品牌。经常有业主很随意的跟工人说，或者随便跟人说啊，你给我随便买两个就行了，这样就容易出事情。就这个越不注重的一些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什么东西它都会从薄弱地方出来。如果我管子选得非常好了，它壁厚也厚，抗压能力也强的情况下，但我这个水压过大的情况下，从管子爆不了，那我这堵头对丝这个出现的，它如果说质量不过关，我就会先攻击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爆裂，或者是说那种就水漫金山了。这个会形成很大的问题的。所以一般这种五金件我都建议客户自己去正规渠道购买，如果说你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也要拜托相关人员给你来购买有合格认证的大工厂出产的这种，因为这种小东西是可能就几块钱的一个东西，但它造成的损失会很巨大。 是， 而且在装修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阀门啊，然后连接处啊，反正就是很有可能在未来什么时候可能需要检修啊，或要检查这种地方，在装修的时候最好要把这些地方空出来，或者说至少安个暗门吧，你能够打开以后，未来能够让检修的人员能够检修。 对， 你要坐到里头去了，反正以后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是是是。 不过这块呢，还有就是咱们既然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当然预防是最好，如果能提前大家购买了正规渠道的这种质量过关的东西，它应该这种发生这种几率会减少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在大家在装修之前呢，可以适当的去买一些这种家居保险 啊，家具保险， 装修方面的它是有相应的保险的。就像我们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别说我做装修的，也出现了，就是暖气的堵头对丝崩裂，就是因为我是在供暖季前做的装修，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呢，暖气供暖了一个堵头，因为是原先老房的原带有的，它就一下压力过大崩出来了，然后热水全部漫满全屋。刚才这位听众说是几公分，我们家都达到了十几公分。然后呢就所有地板都泡了，但那时候电器还没有泡掉啊。但是有一个这个呢，是暖气是有保险的啊，然后就走了一个保险赔付。可能你当时保险的时候会花很少的钱，但是还是能解决一定的问题的。 哎，说到这暖气，我之前装修也出现过一次，那会儿暖气不像现在的，它是有一个暖气罩，一个金属一个暖气罩在外边，然后暖气罩旁边有一个窟窿眼，然后它那个阀头不是出来嘛，就是那个阀门。就当时是找了一保洁在给家里做这个清洁的时候，他想把这个暖气罩抬下来就擦擦暖气里边，一抬起来了之后呢，手一滑，那暖气罩刚好就掉下去，把那个前面那阀头齐刷刷邦机就砍掉了，就跟切蛋糕一样，邦机那阀头就掉了，然后那水嗖就出来了。哎呀，你都能看见整个家里跟喷泉一样，特别的好看，我坐这儿欣赏了半天。 因为那个是一时是靠人力堵不住的，你只能说切掉总阀门，然后让它把里头的水流进。 而且当时如果说是前些年的老房装修的时候，咱们是没有分户控制，你就得去让物业配合把整栋楼的给你关掉，那就很麻烦了。 嗯， 而且整栋楼的要关掉，再把你们家那个再放出来，你说这段时间得浪费多少水？ 啊，对， 对吧？ 水跟水可能都有了。 是是是，嗯，真的是。 来来来，继续，让我们再来看看蓝调小鹏的问题。 嗯。蓝调小鹏说啊，请问设计师，厨房改造成开放式，把厨房原有瓷砖换成和客厅同样颜色的地板，找到客厅原有品牌原有色号，也拿样品回来对比过，没大问题，结果铺完色差简直大到一言难尽，无法忍受，这不返工都不行，这个我该怎么避免呢？ 其实这位听众听着还是比较有经验，他知道去拿到一个原品牌型号的去对比一下。 嗯、 但是这位听众他没有想到，就是如果是实木地板，每一块每一批生产的都会有色差的问题。就算是您别说是过几年再装修了，你就当时去补货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在铺装过程中，其实大家就是铺的时候就要注意一点，不要去挑着地板去铺。有很多的那个朋友可能说，那这个地板色差特别大，我把一些深色的都挑出来，然后我就贴一些花纹好看的，但你那么铺完反而会更难看。那你索性杂铺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它本身就是色差大，铺在一块会觉得很融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新旧地板它会有一个氧化的问题，原有的漆氧化了颜色就会深，同型号的也不行。因为就跟咱们的汽车补漆是一个道理的。然后呢，如果想避免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建议他现在反正是要返工嘛，他已经接受不了现在的现况，那他换的时候他可以局部换，就是再挑一个比这个地板还深一色号的，让他做一个渐变铺设，可能做出一个拼花感觉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这倒是一个改变， 索性就让它的这个差别变化更大一些，我效果会可能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 好吧，来吧，接下来再来看看多喝热水的问题。他说，设计师，各种定制的木座啊，量越大毛病就越多，一次性完全弄好几乎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吗？ 这块是什么？分两步说，一个呢是说可能是咱们的这个施工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的家里整体木作，比如咱们的呢门窗套，然后呢护墙板、大衣柜、橱柜、浴室柜，所有的这些木作产品一次性安装是不可能的。 嗯， 有的朋友可能没经验，就说我们家想装这些的时候啊，反正都是木质的东西，你们都一天来装吧。家里是同时不能摆下这么多人去安装。他们需要施工的空间，然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在设计层面的，就是我前期要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法想的一次性那么周全的让他们配合好，比如说门套是压在柜子的门啦，还是压在柜子的套线啦，还有每次的这种交接的地方怎么处理啊，然后一些那什么开启门的开启方向啊，或内部格局怎么去设计，这一块都会让业主很头疼。其实我觉得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如果你把你的需求很好的告知你们家的设计师的话，他会帮你把这一块的问题跟木作设计师会很好的去沟通，然后给你一个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就可以了。这东西不要事事亲力亲为，因为有些时候业主参与过多情况下，最后你做了错误的决定，得到了错误的结果的时候，别人别说别人推脱责任，别人可能一句话你就没法回答，就是这是你定的呀。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先充分信任对方，让他给了你一个完整的方案的时候，你再做一个审核，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很多的工作量，然后从最后这一套方案中你去看有没有违背你的情况的，或者是说有咱们特殊一些要求，再跟设计师和木作设计师三方做一块探讨，当然也要征求一下现场施工师傅的一些意见，这样的话会把一些问题就消灭到萌芽了。也会整体木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吧，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但实在不好意思不能够问到了。